《圣咏集》第84篇。万军的上主，你的居所是多么的可爱！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殿渴慕及缅怀。我的心灵以及我的肉身，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。万军的上主，我的君王，我的天主。麻雀靠近你的祭坛，找到了住所，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雏的窝巢。上主，居住在你的殿宇，常赞美你的，真是有福。那以你作为自己的住右，居心朝圣的人，真是有福。他们把他们经过的干谷变为水泉，并以出雨给干谷披上祝福的衣衫。他们的体力越行越有，到西庸觐见至高天主。万军的上主，求你允我的恳请。雅各伯的天主，求你侧耳倾听。天主，我们的护盾，求你目睹，请对你的受缚者予以回顾。的确，在你宫廷逗留一日，远胜过在别处逗留千日。我宁愿站在我天主殿宇的门限，我不愿逗留在恶人帐幔的里面。因为上主天主是太阳，是护盾。上主常广施恩爱和光荣，他对行为正直纯洁的人，从来不会拒绝赐福赐信。万军的上主，依赖你的，那人才算是真有福的。